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6集。 好在其中那乡头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 有了有了，我们妙感山旅游形象代言人之前演的剧《清梦几何》呀，江河道长记得吗？你还被误会和他行礼了。我听我外孙女提起过，这个剧是今年最甜的。 哦，那个蓝河啊，我女儿也很喜欢，今天还在念叨马上就是金百合奖了，希望他提名能中。 哎，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个剧，而且我觉得蓝河这个演员也不错，虽然和咱们三观不太一样，本职工作还是完成得很好的。 那就选清梦几何呗。 大家说着看向了不动法师，道士挠头： 法师您看怎么样啊？说是很甜的。 不定法师入定一般： 阿弥陀佛，就放这部剧吧。 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 化妆间， 就在我前面， 蓝河一边被化妆师摆弄，一边看着手机。窦春婷探头： 又在看家庭剧吗？ 最近蓝河看家庭剧的事在剧组都传开了，跟着大家一起追剧，搞得网友直呼：没想到蓝河你平时也喜欢看这样的剧，跟你拍的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。不过这次蓝河还真不是在看那部剧，手机上放的是动物世界。 了解大自然呢？ 窦春婷笑了两声，拍拍身上的西服：看我身上这身怎么样？蓝河没见过窦春婷穿正装，乍一换风格还真有点意思。哼，挺帅的。窦春婷说： 是吧，我私心觉得我比我哥还帅。 正说着，宋福坦已经走出来了，他立刻拐了个弯儿： 当然那只是我的私心。 今天是金百合奖的颁奖礼，蓝河因追提名了最佳男配，从剧组请了假来参加。宋福坦是陪蓝河，窦春婷则是他家投资的影片也有入围奖项，也要出席，不过选择了蹭蓝河的车。化妆师笑道： 窦先生确实很帅啊，而且你和玄光老师是兄弟，总有相像之处嘛。 正说着，外头打了个雷。窦春婷吸了口气，看一眼外面： 哎呀，不至于这么厉害吧？ 化妆师被逗笑了，又道： 哎呀，这雨可更大了，难怪最近大家都说怕不是在走蛟或者北新桥的龙要出来了。 窦春婷说道： 北新桥又没改名，龙出不来吗？ 化妆师已经做好造型了，他一离开，窦春婷就小声道： 哎，最近经常大雨，真的不是什么孽龙在作祟吗？ 他其实都听到各种风声了，就很疑惑地问蓝河这个内行。蓝河脸色都没变一下：京城没有龙，这也是实话。窦春婷总怀疑蓝河在骗自己，又觉得可能是自己被骗的后遗症。结果他才出去，蓝河就看了下时间：那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好巧不巧，大仙爷就挑在今天下手。按理说他们会提前开始播放影视剧，吸引柳十三。军队守着整个公园，里头只留了几位布阵的法师，工人也都转移出去了。宋福坦摸了摸他的头： 别担心。 蓝河听着外头的雨声，缓慢点了点头： 我们也该走了。 车是追剧组统一的，窦春婷蹭着他们的车一起去会场，手里还拿着那副灵判，解释道： 我爸在昆仑的于总那里给我吹嘘了一下，于总不信我这是82年的绝顶灵盘，我爸让我拿去给他开开眼。 蓝河没说话。余杭家啊，的确是有收集古董字画的爱好，不过这82年的不算古董，只能说是名家字画吧。到了颁奖礼，当然是先走红毯，窦春婷和宋福坦都不走红毯， 男女主角一起走，蓝河则去和导演柳纯阳一起走。宋福坦虽然不上红毯，还是被记者发现了，立刻有人冲了过去，问他是不是陪蓝河一起来的，真是友谊深厚啊。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透露一下，你们这是从鬼去剧组出来的，那么拍摄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问了一大堆，记者是觉得宋福坦能回答那么两个也就不错了。现场几家媒体都做直播，他这边也是，好些网友时时看着呢。蓝河还在红毯上被要求走慢点拍照，宋福坦在这里等他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就随口夸了几句蓝河在剧组的表现，不时还往蓝河那边看他好了没。记者听到他刚开口时还是狂喜的，到后面就渐渐疑惑震惊了。观看直播的观众也是，玄光怎么做到面无表情夸了蓝河十分钟的？我迷惑了，他说的有条有理，但是态度又像是在打发时间，所以到底是不是认真说的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可以轻而易举为蓝河拍十分钟彩虹屁，本弗兰明哥有磕到。记者渐渐怀疑人生，露出了不敢打断玄光的表情。短短十分钟内，还不断有听到消息的网友冲过来看。终于蓝河那边红毯也走完了，拍照合影都弄完了，宋福坦立刻想结束这边，可能怕结束得太突兀，还记得说了一句，就先到这里吧。看着他走开，记者无语，名场面，名场面呐！哎呀，真的要被玄光笑死了，他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这些年你的高冷人设终究是会被自己吞回去。追剧组同坐一桌，还混进了宋福坦和窦春婷。窦春婷在他们公司的入围作品那边有座位的，偏偏搬着椅子过来，不过他是来和金主爸爸余杭家聊天的，所以他也没法说什么，大家往旁边挤了挤，窦春婷就在桌子下面把话展开给余杭家看。余叔怎么样？余杭家对钟馗话也是略知一二的，不然窦岐山不能和他吹。他仔细看了， 哎，也的确啊，算是精品零判了啊， 好眼力，哎，这个辟邪真的很厉害的。 窦春婷开始吹嘘起了零判怎么保剧组平安的。余杭家面露缅怀， 啊，我之前也有一副超真图的粉本，受了多年香火，也是有辟邪效果的，也花了我300万呢。可惜啊。 可惜怎么了？ 窦春婷好奇地问道。余杭家忧伤地摆了摆手， 哎，不提了，反正300万是没了，也没办法，救人嘛。 他说的神神秘秘，窦春婷也一头雾水，没心没肺的美滋滋道， 哎，那你还是欣赏我这个吧。 桌子下面一只黄鼠狼对着蓝河合掌拜了拜，小心翼翼的，唯恐怕被余杭家看到，悄声道， 许久未见了，给您请安了。 蓝河好似没看到一样，但瓜二真人知道人家清楚得很，摘下瓜皮帽喜气洋洋的道， 哎，托您的福啊，有了金顶炉灰，老婆孩子都有了大的长进。 蓝河虽然没说话，心里却想，瓜二真人瓜是瓜了点，但还是个好家长，得了好东西紧着孩子先用。柳纯阳扭一扭头， 哎，你紧不紧张啊？ 肯定是有点啊。 蓝河道，之前那些媒体还一个劲儿问我有没有信心，我敢乱立 flag 吗？这还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入围个什么奖，蓝河就是心理素质再好，大家也得说他中奖几率很高，也不能太镇定吧。柳纯阳说道， 哎呀，那你脸上了倒是看不出来哦。 蓝河点头， 哎，演也得演得镇定点吧。 他这是见鬼养成的习惯了，越紧张越不能露出来，不然就要被发现了。柳春阳还觉着年轻人要面子，笑了两下。 京城某小区，李静对正在看金百合奖直播现场的火炬道士说， 师兄啊，你就告诉我吧，那龙到底是不是在最近新建那个公园？我都看到了， 那边居然被军队围起来了。 火炬道士懒洋洋的道：“ 哎呀，我老弟，我说你真的别再问了，我也不清楚啊。 我就听到什么，好像说是什么根本没有龙的，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” 再多的他也不能说了。这个李靖虽然喊他师兄，但可不是同门，甚至不是特别熟。李靖正是网上一直声称拍到了龙的龙化爱好者托塔李天王。他的本职其实是玉器店的老板。玉器行的起源已经不知，但这个行业供的祖师爷正是白云观的丘祖丘长春真人。说丘长春可能有点陌生，说丘处机听说的人应该多一些，道号长春子，全真七子之一。传说丘处机也是位治愈大师，先收的玉行徒弟，后收的道家徒弟，所以到现在玉器行还称师兄，尚有古风。李靖纯粹是为了龙的事情和这位道士套近乎，喊了半天的师兄，可惜人家也不能告诉他这等大事。 算了算了， 李靖悻悻离开，还是不甘心，近来暴雨不停，一定是他能再拍到龙的大好机会。工地上，不动法师坐在板房内持咒，另外四位法师伸出手看了看，每个人手心都用雄黄画着反血的蛇字，他们点点头走到了外头。刚挖的湖早已被雨水填满，池边还有几棵刚种好的景观树，草皮也铺了一部分，草地上搭了棚子，里头放着幕布。随着法师严肃的一声令下，甜美的主题曲便从音箱中流淌出来。法师们各具一位，瞪大眼睛看着幕布上主题曲配的画面，正是男女主角在亲嘴儿。要说清梦几何的剧情肯定是够甜腻的，而且男女主一开始在家里还是对头，针锋相对，节奏轻快。江河道长头发都白了，正襟危坐地看着屏幕上男主和女主拌嘴，男主还壁咚女主。江河道长无语，剧都放了三集了，但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各位法师也不能急，继续耐着性子看剧，直到男主第一次不小心抱了女主一下，江河道长才眯了眯眼，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池边。只见那柳树发出了轻微的咯吱声，柳枝清白，但是头下的影子柳枝却无比粗壮。除了江河道长，其他法师也察觉到了，现场多了一个看剧的。屏幕上男女主在打打闹闹，屏幕前老头们诡异地沉默着，雨水还在淅沥沥地落下，空旷的未建成的公园只有音箱中的声音在飘荡。 第37届金百合奖最佳男配角得主是蓝河。 颁奖嘉宾打开了信封，自己先尖叫了一声才到，铺天盖地的掌声响起，与此同时观看直播的粉丝们也欢呼出声。柳纯阳转身边鼓掌边看蓝河，蓝河和他抱了抱，又和剧组其他同事握手拥抱，这才上台。恭喜，很喜欢你，颁奖嘉宾笑着道。蓝河刚接过奖杯就听到一声惊雷，气势十足，微微愣了一下才开始说获奖词，把剧组家人都感谢了个遍，最后还要感谢一下 还有玄光老师今天陪我出席，谢谢你哦。 宋福潭在席上笑了，立刻被摄影机捕捉到了这难得的一幕。今天追剧组算是收获满满，大半提名都中了，余行家连呼等一下一起去开派对。蓝河脸上也带着笑容，拿奖是很开心，但他心神却有点被那个响雷干扰了。直到颁奖典礼结束，他听到大家都在说， 哎呀，可惜了，就是今天雨太大，越来越大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 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